是个月亮，就是个月亮，并不是地上霜。那地上花瓣看腻了就完，没必要再勉强。什么秋水怎么望穿，什么灯火怎么阑珊，什么风山就是山，本来就很简单，不找自己麻烦。痛就痛，伤就伤，是谁说肝肠会寸断？混蛋！点了灯就会亮，关了灯就会暗。谁说的不耐烦？哪里来的感叹？痛就去，散就散，谁曾说？是吧，雨伞不是感情一场，那烟消云散是天气现象，不上浪漫的当。什么秋水怎么望穿，什么灯火怎么阑珊，什么风景就怎么看，何必要怪弯。打开门就见山，我见山就是山，本来就很简单，不找自己麻烦。痛就痛，伤就伤，是谁说肝肠会寸断？混蛋！点了灯就会亮，关了灯就会暗，谁活得不耐烦，哪里来的感慨？聚就聚，散就散，是谁说独自会平安？笨蛋！打开门就见山，我见山就是山，本来就很简单，不找自己麻烦。痛就痛，伤就伤，是谁说肝肠会寸断？